老天爷的架势一下子把野仙吓住，他自然不会把这场雷雨和积雨云、阴阳电极之类的玩意儿联系一起。在他看来，这是上天对他谋杀行为的愤怒反应。看来上天真的还在庇护着这个人呐。怀着这样的感慨，野仙撤销了自己的计划。就这样，朱祁镇逃过了这一劫。但似乎上天还要想继续考验他，在他未来的道路上，有一个比野仙更为可怕的敌人正在等着他。在这个影视剧中啊，叛徒和汉奸往往更加可恨，而在现实中也是如此。那个比野仙更加厉害、更难对付的人就是喜宁。不知这位仁兄到底有什么心理疾病，自从他成为野仙的下属后，不断地出主意，想要毁掉大明江山，想要除掉朱祁镇。在北京战败后，喜宁充分发挥了太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野仙狼狈不堪、无路可走之时，他故作神秘地告诉野仙，他已经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可以绕开京城，攻破明朝，是横扫天下。喜宁的计划十分复杂，具体说来，是由关外直接攻击宁夏，然后绕开京城，向江浙一带攻击，前进，占领南京，从而占据天下。我翻了一下地图，大致量了一下距离，顿时感到这个世界上真是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喜宁先生发扬大无畏之精神，竟然主动要求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真可谓是身残志坚呐。当然了，与以往一样，他依然向野仙建议要带着朱祁镇去片城门兼当人盾。如果这个计划真的付诸实施，且不说最终能否实现那宏伟的目标，至少朱祁镇先生很可能在某一关口被冷箭射死，或是被火铳打死，而沿途的军民也会大受其害。朱祁镇又一次走到了人生十字路口。滑稽的是啊，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幸运的是，这一次他的身边多了两个人，帮助他闯过了这一关。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袁斌，而另一个人叫做哈明。袁斌是江西人，在此之前呢，他的身份仅仅是一个锦衣校尉，根本没有跟皇帝接近的机会。但机缘巧合，这场战乱使他不但成为了朱祁镇的亲信和朋友，还用他的忠诚与坚毅书写下了一出流传青史、患难与共的传奇。而另一名哈明则更为有点传奇色彩，因为这个人并非汉族，而是蒙古人。但从其行为来看，他似乎并没有趁着战乱站在自己的同胞一边以邀功，而是对朱祁镇竭尽忠诚，其行为着实可让无数所谓忠义之士汗颜。正是有了这两个人的帮助，朱祁镇才得以战胜一个又一个敌人，克服无数的难关，最终获得自由。朱祁镇呢，是一个政治嗅觉不敏锐的人，听到喜宁的远征计划后呢，他没有看出喜宁的险恶用心，拿不定主意，便去询问袁斌和哈明。两个人闻言大惊啊，立刻告诉朱祁镇，此去极为凶险呐、啊，这天寒地冻不说，大哥您还不会骑马，就算没饿死冻死，到了边关，那守将不买您的账，您怎么办呢？这一番话呀，说的朱祁镇冷汗直冒，他立刻下定决心，无论如何绝不随同出征。打定主意后，朱祁镇坚定态度，对喜宁的计划是推脱再三，还请出伯彦、帖木儿等人多方活动，最终使得这一南迁计划暂时搁浅。就这样，这个朱祁镇在袁斌和哈明的协助下赢得了这个回合斗争的胜利。经过这件事情， 朱祁镇与元兵哈明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他们已经由君臣变为了朋友。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和朱祁镇做朋友可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在瓦剌军中，朱祁镇的身份是囚犯，他的待遇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帐篷和车马。况且这位仁兄已经不是皇帝了，还随时有被拖出去砍头的危险。而根据相关部门统计，自古以来被俘的皇上能够活着回去的少之又少，跟着这位太上皇大人非但捞不到什么好处，反而很有可能搭上自己的性命。如果要搞风险投资，大可不必找朱祁镇这样的对象，因为风险太大，而收益却遥遥无期啊。袁斌和哈明十分清楚这一点，但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操守，把自己的忠诚保持到了最后一刻。在朱祁镇人生最为黑暗的时刻，他们一直陪伴在他的身旁，上演的一幕幕流传青史、感人至深的场景。在沙漠中昼夜温差极大，白天酷热难耐，晚上却寒气逼人。很明显，朱祁镇先生并没有独立生活的经验，也缺少自理能力，而他的身边也没有太监和宫女伺候，只有单薄的被褥。夜幕降临，气温下降时，他就冻得直哆嗦。每当这个时候，袁斌都会用自己的体温为朱祁镇暖脚。可能有人会觉得袁斌这一行为啊，只能表现封建社会臣子的愚忠，那么下面的试炼应该可以证明，至少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在行军的途中，袁斌不小心中了风寒，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几乎是致命的，瓦剌也不可能专门派人去照料袁斌。朱祁镇急得不行，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情急之下，他紧紧地抱住袁斌，用这种人类最原始的方法为袁斌取暖，直到袁斌汗流浃背转危为安。在那艰难的岁月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背弃了朱祁镇，这也是人之常情，毕竟瞎子也能看出来，如果没有什么奇迹发生，这位朱祁镇先生就只能老死异乡了。但无论情况多么险恶，袁斌和哈明始终守在他身旁，不离不弃。这种行为啊，我们通常称之为患难与共。自古以来啊，最难找到朋友的就是皇帝，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朱祁镇先生确实找到了两个朋友，不为名利，不为金钱的真正朋友。更为难得的是，朱祁镇并没有走他前辈的老路，演绎出可共患难不可享乐的老戏。在之后的岁月中，虽然他的身份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他始终牢记着这段艰辛岁月，保持着袁斌和哈明的友情。就这样，朱祁镇、袁斌、哈明团结一致，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坚持着与命运的抗争。但他们逐渐发现，要想生存下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有一个人十分不愿意让他们继续活着，非要置他们于死地。这个人呢，还是喜宁。喜宁十分厌恶朱祁镇，也十分讨厌忠诚于他的袁斌和哈明，这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背叛者的眼中，所有人都应该是背叛者，而袁斌和哈明违反了这一规则。他多次向野心进言，希望杀掉朱祁镇，但由于有波彦帖木儿的保护，加上野心的政治考虑，这个建议很难得到实施。于是他灵机一动，希望拿袁斌开刀，可又苦于没有借口。正好这时一件事情的发生几乎促成了他的阴谋。事情是这样的，野先为了缓和与明朝的关系啊， 也先为了将来打算，决定把自己的妹妹嫁给朱祁镇。但不知是他的妹妹长得不好看呢，还是朱祁镇不想当这个上门女婿，反正吧，是一口回绝了。但毕竟自己还是人家的囚犯，绑匪愿意招人质做女婿，已经很给面子了。万一要是激怒了野仙，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啊。于是呢，朱祁镇想了一个很绝的理由，拒绝了这门送上门的亲事。朱祁镇说呀，我很荣幸您愿意啊把妹妹嫁给我，我呢也很想娶她，可问题在于啊，我现在还在外边打猎。所说这打猎呀，就是史书中对于被俘皇帝的体面说法。虽然想娶您的妹妹，但礼仪不全，实在太过失礼。等我回去之后啊，一定郑重地来迎娶您的妹妹。朱祁镇打了个太极拳，所谓嫁学而后聘，要想让我聘您的妹妹，先得让我嫁玄，一来二去又推到了野仙的身上。野仙虽然聪明，但并不笨，听到这个回答立刻火冒三丈，等你朱祁镇回去再说，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老子还不想放你呢。野仙这才感到啊，这个貌似文弱的年轻人其实十分之骄傲，他很想砍两刀泄愤，可考虑到政治的影响，又只好忍下来。正在此时，喜宁抓住了这个机会，向野仙告密，说这些话呀都是袁斌和哈明唆使朱祁镇说的。这个小报告啊十分厉害，野仙正愁没有人出气，便把这矛头对准了袁斌和哈明，开始寻找机会想要杀掉这两个人。所幸朱祁镇得到了消息，便安排袁斌和哈明与自己住在一起，时刻不离。野仙呢，碍于面子，也很难在朱祁镇面前动手，袁斌和哈明的命这才保住了。但朱祁镇毕竟不能24小时和袁斌、哈明待在一起，他也有外出的时候。虽然这段时间很短，却也差点酿成大祸。有一次啊，朱祁镇外出探访国宴贴门回来，发现袁斌不见了，他大吃一惊啊，询问左右的人，得知是野仙派人把他叫去了。朱祁镇顿感不妙，顾不上其他，问清袁斌出行的方向，立刻追寻哪儿去。朱祁镇不会骑马，只能是一路小跑，虽然汗流浃背，却不敢有丝毫停歇，因为他知道袁斌此去必定凶险异常，如果赶不上，就只能看见他的人头了。好在上天不负有心人呢，体质虚弱的朱祁镇紧跑慢跑，终于还是追上了袁斌。不出他所料，野仙派来的人正准备杀掉袁斌，此时的朱祁镇体现出了他强硬的一面。他眼见袁斌有难，便跑上去怒斥野仙派来的人以死相逼，绝不允许他们杀死袁斌。那些人看到这个平时文弱不堪的过期皇帝竟然拿出了玩命的架势，也都被他吓住，便释放了袁斌。就这样，朱祁镇用他的勇气从野仙的屠刀下救回了他的朋友。但他们同时都意识到，如果不除掉头号卖国贼喜宁，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到那时结局如何就不好说了。为了能够解决这个心头大患，朱祁镇经过仔细思考，与袁斌、哈明密谋，定下了一个完美的计划。景泰元年元月，朱祁镇突然一反常态，主动找到野仙，表示愿意配合他去向京城要赎金。野仙闻言大喜过望，他正缺钱花呀。 这位人质竟然主动要求去要钱，实在是出乎意料之外。他连忙询问派何人前去，何时动身。朱祁镇却不慌不忙地告诉他，什么时候动身都可以，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派去的使者需要由他来指定。这个条件在野仙看来不算条件，只要你肯开口要钱，就什么都好说，他立刻答应了。于是朱祁镇便看似漫不经心地说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两个人选，一个叫高斌，另一个我不说呀，大家也能猜到，正是喜宁。朱祁镇提出了他的条件，等待着野仙的回复，而野仙似乎早已被喜悦冲昏了头脑，他哪里还在乎派出去的是谁？别说喜宁，就算是喜狗，只要能把钱拿回来就行。他满口答应了，并立刻下令喜宁准备出发。喜宁倒对这一使命很感兴趣，他原本在宫里当太监，之后又当走狗，现在居然给了他一个外交官身份，威风凛凛的出使，实在是光宗耀祖的好事情啊。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他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而此时的朱祁镇则是长舒了口气，当他看见野仙满脸喜色的不住点头时，他明白了，自己的圈套终于奏效了。在之前的几个月中，为了除掉喜宁，朱祁镇与袁斌和哈明进行了反复商议和讨论，最终决定借明军之手杀掉喜宁。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把喜宁送到明军手中？很明显，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喜宁派去出使明朝，但这必须要野仙的同意。如何让野仙听从自己的调遣呢？经过仔细思考，他们找到了野仙的一个致命弱点，贪钱，便商定由朱祁镇主动提出去向明朝要赎金，并建议由喜宁出使，而野仙大喜之下必然应允。事情发展和他们的预想是完全一致，野仙和喜宁都没有看破其中的玄机，圈套的第一步圆满完成。接下来的是第二步，而这一步更加关键，就是如何让接待使臣的明朝大臣领会朱祁镇诛杀喜宁的意图。要知道，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如果不说清楚，明朝是不会随便杀掉瓦剌使者的，而要想互通消息，还需要另一个使者的帮助。于是他们为此又选定了一个人充当第二使者，这个人就是高斌。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唐代诗人杜牧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清明》。诗中牧童所指的杏花村是位于山西汾阳的杏花村。虽然很多人对这一说法有所质疑，但这并没有影响山西汾阳杏花村在中国酒文化历史上的地位。这里正是中国古老的历史名酒汾酒的故乡。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一起走进杏花村，说一说汾酒的故事。 一城一往事，一镇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982年3月，由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组成的晋中考古队对汾阳杏花村遗址进行了野外调查和试窟。根据获得的层次关系及对其内涵的分析，考古上将其堆积形成分为8个阶段，分别属于仰韶、龙山、夏、商文化时期。其中第1、2阶段属于大约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在出土的器物中，除了大量的陶制罐、盆、瓶、壶、盖等生活用具外，还令人惊叹地出现了小口尖底瓮。根据酿酒专家包启安先生研究，小口尖底瓮是酿酒发酵容器。原始先民在同一个小口尖底瓮中利用谷物发酵成酒，然后澄清饮用。杏花村遗址酿酒容器的出土向世人宣告，中国早在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就已经发明了人工谷物酒。酒作为物质文化产生的同时，与之相伴随的精神文化也随之产生。 杏花村6000年前人工谷物酒的出现，就标志着中国乃至世界真正意义上的酒文化的诞生。汾酒是我国古老的历史名酒，汾酒的名字终究起源于何时尚待进一步考证，但早在1400多年前，此地已有汾清这个酒名。北齐书中记载，北齐武成帝高湛从晋阳写给河南康叔王孝瑜的侄中说，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夜酌两杯。宋北山酒经记载，唐时汾州产干酿酒，酒名记中记载有宋代汾州甘露堂最有名，说的都是汾酒。在汾清成名的同时，汾清的再制品竹叶酒，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竹叶青，也同样赢得盛誉。梁简文帝萧纲以兰修建祖煮酒成方的诗句赞美之。北周文学家耿信在他的《春日离合二首》诗中曰，田家足闲暇，室友暂流连，三春竹叶酒，一曲昆鸡弦。乐府杂记解释说，以昆鸡筋做琵琶弦，用铁器拨弹，边喝竹叶酒边弹琵琶，兴致勃勃。一个杏花村能够同时出产两种国家名酒，这是中国酒文化在南北朝时期有了重大发展，特别是黄酒酿造工艺已经基本成熟的表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封建国家分裂和氏族大融合的时期，在连年混战中，广大百姓通过长期的杂居相处却越来越接近，民族融合的进程加快。一些独具慧眼的统治者抓住机遇，采取了一系列开发改革的措施，促进了社会进步与发展，为酿酒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在这一动荡时期，各种事业兴衰不定，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异常变化，朝野内外不满现状，聚饮独饮随处可见，或借酒泄愤浇愁，或寄情思亲念友，或苟且偷安作乐。这种浓厚的饮酒风气无形中促进了酒业的发展，城乡酒肆增多，晋朝人穆孝司马相如、卓文君当炉卖酒之风雅，每每做起沽酒业来。不仅民间兴起，一些达官贵人甚至连宫廷也在经营酒肆。各酒肆为了赢得满座，努力改进酿酒技艺，提高酒品质量，进行激烈竞争，各地都涌现出了不少名酒。山西更是佳酿济济，除汾清酒、竹叶青酒以外，山西酿酒名师刘白堕所酿白堕酒，因其酿技高超，在《水经注》《洛阳嘉兰记》等众多史籍中都有记载。这时，我国黄酒酿造技艺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当然，1400多年前，我国尚没有蒸馏酒。史料所载的汾清、干酿等均系黄酒类。宋代以后，由于炼丹技术的进步，在我国首次发明了蒸馏设备。1975年，从河北省青龙县出土的金代蒸酒的钢制烧锅，可证明至少在宋代，我国已有蒸馏酒。我国的白酒，包括汾酒等名优白酒在内，都是由黄酒演变和发展起来的。明清以后，北方的白酒发展很快，逐步代替了黄酒生产。此时，杏花村汾酒即已是蒸馏酒，并飞升于世。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著名作家、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梁恒曾说，原来我国的名酒有四个香型，即浓、酱、清、凤香型的代表。杏花村汾酒，它不求那浓那烈，只求这纯这真，属于清香型的典型代表。其他酒或如艳丽少妇，或如浓妆重抹，这杏花村汾酒呢，则如窈窕淑女，淡淑清妆，大约因为这纯，才使它成为名酒之始祖。1959年党中央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在庐山会晤了红军时期的老战友贺子珍。一天晚饭的饭桌上，毛主席自己斟了一盅山西杏花村老白汾酒，自己先呷了一口，微笑着对他说，我还是这个习惯，酒要喝的，但不多喝，汾酒很纯正，我爱喝。因为一个纯正，道出了开国领袖毛主席对杏花村汾酒的一贯钟爱。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时，生物学家、白酒专家秦寒章与邓颖超分在一个小组。秦寒章让邓大姐转告周恩来总理，今后应多饮杏花村汾酒。邓大姐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汾酒纯正。又因为一个纯正，道出一位老科学家对总理的热爱和对汾酒的赞扬。杏花村汾酒以悠久的历史文化驰名，更以精湛的质量和独特的风格夺魁。杏花村汾酒魅力四射，为什么汾酒会如此的纯正呢？这与杏花村这块土地不无关系。著名生物学家、白酒专家秦寒章在杏花村汾酒的原产地杏花村所做的多项考察和多次试验，得出构成汾酒独特风格的关键所在，在于杏花村地区的绿色酿酒生态。它的空气和土壤中含有多种极有利于汾酒微生物生长，经过1000多年的选择、淘汰、优化、繁衍，上百种微生物在这里安家落户，形成一个偷不走、搬不掉的唯一适合汾酒生产中含微生物生长的独特的汾酒微生物体系，世代相传。这是杏花村汾酒的奥妙之一，也是他们最大的资源财富。水是酒的血液，曲是酒的骨架，大凡名酒产地必有家泉，水质好自然酿出的酒好。杏花村有取之不竭的优质泉水，给汾酒以无穷的活力。马跑神泉和古井泉水都流传有美丽的民间传说，被人们称为神泉。汾酒曲中记载，深明平畔新桃井，水重依稀亚蟹黄。注解说，深明亭井水绝佳，以之酿酒斤两独重。明末爱国诗人、书法家和医学家傅山先生曾为深明亭古井亲笔题写了得造花香四个大字，说明杏花井泉得天独厚，酿出的美酒如同花香沁人心脾。酿造名酒必有绝技，现代科学揭示了杏花村汾酒古井亭和1991年新打的井深840米的五号井水的奥秘。地下水源丰富，水质优良，其含水层为第四系松散盐类孔隙水，地层中锶、钙、钼、镁、锌、碘、铁、镁元素含量高，不仅利于酿酒，而且本来就是对人体有益的天然优质矿泉水，对人体有较好的医疗保健作用。这样的优质水自然会酿出好汾酒。杏花村汾酒用的是广大晋中地区吕梁地区特产无污染的优质高粱、大麦、豌豆，如此好原料加上杏花村汾酒人精心酿造，清蒸二次清，固态地缸分离发酵，清字当头一清到底的传统工艺的典型性， 当然会酿出品质超群的杏花村汾酒特色。酒液精亮，清香优雅，纯净柔和，回甜爽口，饮后余香，在国内外市场享有信誉。汾酒竹叶青酒是中国八大名酒中最最古老、最清洁、最环保、最有代表性、最有益于人体健康、最有中华民族博大精深酒文化韵味的时代的历史的中国名酒，最早国酒。难怪历史学家吴晗访问杏花村汾酒厂后赋诗：“汾酒是所珍，芳香扑鼻闻。”水纯工艺巧，蒸烁杏花村。在我国除了汾酒之外，茅台也是名酒之一。大家都知道茅台产于贵州，不过传说这茅台与汾酒却有一段渊源。原来早在200年前，山西盐商到边远的贵州省经商，因为当时交通不便，前进相距9000里，盐商携带汾酒不便，就在贵州用当地的水和玉米大麦采用汾酒的酿制方法造酒。没料到贵州的泉水独特，生产出的酒别具风味，从此茅台酒就成了山西盐商的私酿酒。当地诗人吟：“家为楚酒买，传之在盐多”，即只此而言。因茅台酒酿造工艺源于汾酒，因此就有了茅台老家在山西的说法。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酿酒业的发展和酿酒风气的盛行，必然地促进酒文化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雅士借酒寄情，吐露心迹，在诗歌、绘画、小说等方面都留下了许多名传千古的佳作。魏武帝曹操那气魄雄伟、音调深沉的酒诗《短歌行》，曾引起后世酒徒的一致共鸣。嵇康、阮籍等人蔑视礼法、追求自由的酒诗，刻画出酒徒们的形象。特别是陶渊明，在中国酒文化史第一个有意识地将诗与酒攀亲结缘。其诗体现了诗中有酒的境界，最终见诗的情趣，真正挖掘出了酒内文化。曹氏父子竹林七贤和陶渊明的酒诗，和他们那种醉而有节、不走极端的魏晋风度，最终演化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醉美，在经历代文人的不断补充阐扬，便成为中国古典美学中一种永恒的范式。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酒酣之后所作的《兰亭序》，酒美尽见，绝代所无。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们，《神异记》《石舟记》《搜神记》，智人小说《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等，在人物刻画和饮酒描写上，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而原本是为维护礼的，专门为贵族所制定的酒令，在魏晋南北朝时，从民间汲取了大量养分之后，走向成熟，而以洒脱新鲜的面貌流行于官府和民间，得到了普及和发展。赞美竹叶青的酒诗，正是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应运而生的。唐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酒业的鼎盛期，统治者把百姓饮酒看作是政和民乐的表现，后又引榷酒之法成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途径，使酒成为广大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因而官方的酿酒和酒肆、家庭的私家酿酒都很兴旺，技术甚高，品种多样，名酒辈出。 同时，唐时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使西域的一些先进的酿酒术和优质酒品也传至内地，促进了唐酒发展。酿酒行业经过数千年的实践之后，传统酿酒经验得到了升华，形成了传统的酿酒理论，涌现出了一大批酿酒专著，如《甘露经》《酒谱》《酒经》《酒效经》等。外台秘药和大医学家孙思邈的《备急千金方》中还记录了大量的药酒方及其制作使用方法。唐代高度发达的文化事业与高度发达的酿酒业和饮酒习俗相结合，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唐代酒文化。美酒飘香，引来无数文人骚客品饮传颂。诗酒仙家李白流传下来的1000首诗中，与酒有关的就有300多首，其中干和汾酒也为他增添了不少酒诗灵感。李白两次出游太原，途中携客到杏花村品尝干和汾酒，最终校阅了郭君碑。郭君为唐代将领，有战功，死后葬于杏花村东北甘冈上，碑文为余业南所书。汾阳县志中汾酒曲记录了此事：琼苏玉液漫夸其，似此无惭孤社稷，太白何尝携客饮，最终细叫郭君碑。李白因匆忙访友，在杏花村未留诗句，只在离别汾阳时写过一首留别西河刘少府诗，西河即汾州别称。李白回到太原，日饮干和汾酒，眷恋故土，灵感尤多，写下了不少诗句，如《太原早秋》：梦绕边城月，心非故国楼，思归若汾水，五日不悠悠。特别是那首《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虽思乡心切，但转念又写出了“琼杯已识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看来只要有像干涸那样的好酒，他连家也可以不回了。除此之外，唐代大书法家张旭、怀素和大画家吴道子、郑潜也都留下了与书画结缘的千古名作和佳话。同时，围绕酒还出现了一系列的文化娱乐活动，诸如咏诗、酒令、出谱、香球、投壶、歌舞、战甲等等，汇成了熏染一代的饮酒风俗，使古老的中国酒文化得到了既广泛又深入的发展。到了近代抗日战争时期，红军从陕西延安东征，开辟抗日战场，抗日战线扩展至汾阳一带，旅连儿女欢欣鼓舞，纷纷拿出最好的食物，捧出陈年的汾酒，欢迎红军的到来。从此，中国一次次革命胜利的庆功宴上便有了汾酒的身影，汾酒便与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汾酒人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秉承汾酒独特的酿造工艺，正演奏着新时代更壮美的时代乐章。 春到杏花村呀，闹撒杏花林，风吹遍里雪呀，雨落一片云，青枝攀出墙呀，绿叶经过门，无比就像一 春到那些 杏花村呀，西撒花种人，看着青石路呀，穿过杏花林。都说年轻好呀，及早去耕耘，九天花香人生尽，幸福才会轻轻门。啊，春到春到那杏花村，啊，遍地遍地满是黄金。啊，春到春到那杏花